客栈， 仙桃客栈， 仙桃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 仙桃客栈开门喽！ 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，最懂的人最暖的伴。 OK， 北京时间的17:07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仙桃客栈，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，我是四娘， 我是貂蝉。 明天又到了一个节假日了， 那就是端午节，三天小长假。 对，三天小长假，不知道您这个胃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哎，我忽然间想到了，好像小的时候总是看的一个广告，叫喂，你好吗？但是他那个胃是采用了一个谐音，是你的那个 smoke 的那个味， 是味，是 对 东西的那个味。 对对对，然后那个广告应该是一个胃药的广告。非常博大精深哈，所以在这里先问候大家。胃一定是很好的，但是你的胃准备好了吗？ 对呀、这个一到放假该吃大餐了。 对呀、你像我今天晚上虽然说没有人跟我一起过节，没有人跟我一起吃大餐，我就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今天晚上准备去吃烤串。 那为什么吃烤串呢？ 因为刚才在直播前沟通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我们今天公众账号上推的这个文章，包括我们今天的商家带来的这些资料，看得我口水直流。 哎呦，其实尤其是那个烤翅的那张图片，感觉那个油都要流下来了， 特别讨厌的是 外焦里嫩。 对，特别讨厌的是我们这个公众账号的小二啊，也是我们的编辑，他每次总是发一些动图，然后他还挑特别特别诱人的动图。 是， 因为我看到每天公众账号上都有听众一直在谴责小二， 哎呀，这 你太过分了，你发那么好看的图片，什么馋得我口水直流啊，怎么样？然后小二就特别欠揍，特别嘚瑟，在那哈哈哈，馋的就是你。 对， 其实这种时候我跟大家说哈，你们打不着他，我能打着他 啊。对，这就是说要把我当那个油条炸了那个，对吧？ 哎，我真的特别想打他哈，每天总是发那种动图，特别诱人。好了，那关注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啦，今天我们说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、 啊、烤串。 对，烤串儿、烤串儿也是分为特色的。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一家串店呢，它的特色是烤翅， 没错， 哎，对，鸡翅价钱，我们先来说价钱， 价钱，让美女说吧。 对，我们今天传说烤翅坊的负责人哈、来到我们现场来欢迎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传说烤翅坊的娜娜。 哎，真是个美女哈，而且特别瘦哎。 娜娜，我们这个烤翅多少钱一串啊？ 烤翅也分为几个种类，然后一般的普通的烤翅就像那个孜然的、五香的、秘制的、奥尔良的，这种都是7块一串的，然后那个 BT 辣呢比较稍微贵一些，因为它是用那个特制的，然后调料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那种秘方，没有任何防腐剂的，然后这种的呢它稍微贵一点，是9块一串，其实也挺新的。 一串上面有几个啊？ 一串上面有2个翅中， 两个都是翅中哈，那这个价钱还是蛮实惠的。 太实惠了，两个才7块钱。 对，很实惠， 而且很多的口味，是吧？ 对， 这个价钱应该相当于就是街边大排档的价钱吧。但是我看到我们这个传说烤翅坊店面面积应该虽然不是特别大哈，但是面积也不小，包括里面的装修我看到都是非常有小资情调的。讲真，我吃过这么多的餐厅，如果是我去你们家吃饭的话，一进店面我就会感觉这应该不是一家很便宜的餐厅。 是，看这个装修风格哈，觉得还是一个蛮小资的一个地方了。 对，很适合年轻人， 很适合白领去吃。 对，很时尚，很潮流。我看到有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元素，比如说一些涂鸦呀，然后这个天空中也是挂满了各个国家的国旗，墙壁上大片大 片的大面积的那种涂鸦，也都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那种调调哈，包括灯光的设计非常的 有一点点迷离的那种感觉。 对， 好了，其实聊了这么多，我们怎么还没聊到今天的主题呢？今天的主题应该是烤翅哈。 对、啊， 我们刚才说了一下烤翅的这个价钱，价钱非常的实惠。哎，但是有一点我没太听明白啊，娜娜，您说咱们烤翅一共有几种口味来着？ 一共有六种口味， 六种 口味， 哪六种啊？ 奥尔良的，然后秘制的，孜然的，五香的，香辣的。然后最有特色的就是变态辣。 比较推荐我们去吃什么口味的呢？ 反正现在大众的奥尔良的和秘制的比较多。 秘制是什么？是 甜口的。 甜啊、哦， 哎，这个 像那种蜂蜜， 对，蜂蜜腌制的是吗？ 对对 对, 对, 对。哎，这个我吃过，真的特别好吃。 怎么样？ 特别好吃，因为别人可能听说这个秘制会觉得比较腻。对，因为它是甜的嘛，你想甜的烤出来肯定哎呦特别腻的感觉，但是他家的这个真的是没有。很好吃。 说到这儿，我觉得听众应该能抓到一个细节，哎，为什么貂蝉吃过我没有吃过呀？ 我这个 貂蝉，你老实交代，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出去偷吃了？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。 行行，这时候我跟你说，下节目咱们俩私聊啊。 哎，下次带你去 偷吃，你不带我，你太过分，而且吃肉你还不带我， 哎呦， 你自己一个人吃 肉。下次给你带回来，那送他一串怎么样？ 没问题， 我不是我食量大， 做了十串没问题， 十串我也吃不饱，我怎么着不得个百八十串的呀？ 哎、 今天听众见得有份儿，行吗，娜娜？ 可以，没问题。 好啊，那这样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传说烤翅坊的地址和电话哈、啊。当然了，我们说地址和电话之前，还是要公布一下今天的福利政策。娜娜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？ 对， 福利政策， 福利政策就是。如果要是到我们店里消费的话，你可以提前跟我说一下，就是说您在哪儿听到的这个直播，然后呢可以享受8.8折的优惠。 就是你到店说你是听999的，或者是听仙都客栈来的，就可以打88折。 只要是我们的听众，全部没有门槛哈，一律88折。好，哎，好像娜娜，我们同时还有另外一项政策是吗？是不是学生的话持学生证？ 一般我们开在大学城嘛，然后大学城的学生也比较多，然后呢就是给学生一个优惠政策，就所有的只要是大学生有学生证或者是学生卡，都可以享受8.8折的优惠。 好的， 蛮贴心的哈。 如果您已经不是学生了，没关系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仙偷客栈”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然后持这个微信公众账号进店也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。地址是位于良乡的大学城，大学城具体哪里呢？ 具体哪里呢，亲爱的？ 良乡大学城阳光南大街99优选酒店底商，然后传说烤翅房。 在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大学城阳光南大街。传说烤翅房。 对。 那么订餐电话呢？ 订餐电话是183-1081-8933，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哟。 好的，那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哈，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您聊烤翅。 好音乐9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天气冷暖多变化，安全出行总无忧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，最高温度34度，最低温度21度，西南风1到2级。

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告诉你，告诉你我没有忘记。那天晚上满天星星，平行时空下的约定，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，紧紧抱着你。 深偷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。 先头客栈开门喽！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金海心《把耳朵叫醒》，但我觉得这词儿应该改一改， 把嘴巴叫醒， 嘴巴不用叫醒， 把胃叫醒， 嘴巴24小时保持清醒的状态，保持一个高度活跃的状态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属于嘴不能闲着的那种人，就一整天我们必须得吧唧吧唧，什么瓜子啊、花生啊，那个什么牛肉干啊， 就不能停， 这个奶茶啊、 嘴巴不闲着， 不能闲，就。即使不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也不必须得不停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，嘴不闲着不行，难受。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哈？我们今天来讨论的这个话题，哎呀，有很多听众哈、在公众账号上给我们留言。你看这个还有谁和我们说说？我现在巨饿，巨饿， 巨 想吃。麻辣烤翅，可是堵在路上，只有一瓶矿泉水儿。 哎呀， 我看了那么多的留言，你这一条真的让我笑了， 好心酸啊！ 真的，因为大家都在发留言嘛，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时候，我真的体会过堵车在路上的时候，哎呦，饿得要命。但是我能够想象到哈，您看这个听众现在饿成这个样，巨饿巨饿巨想吃了，然后堵在路上没地儿吃饭。但问题是什么呀？问题是他耳朵边上还不停的有我这样的，有你这样的，还不停的跟他叨叨，哎 啊，这个烤翅 很 好吃 啊，对， 这个辣也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，哎，这个 然后我们总共有6种口味，对，有这个 秘制的 奥尔 良 的、 孜然的、BT 辣的，哎呦， 等等等。再配上咱们小二的动态图片儿，我觉得您那一瓶矿泉水啊，没准能喝出甜味儿来， 喝出辣味儿来，喝出鸡翅味儿来。 还有一个朋友叫小宇宙哈，和我们说，有一次跟朋友吃变态，就是变态辣的烤翅哈，他 他一边擦汗一边哭着吃完。 好坚强啊， 简直太坚强了。想问一下娜娜啊，在咱们店里如果有人点变态辣是哭着吃完的吗？ 有吗？ 有吃完了以后说要抱走的。 怎么样，就是基本上点变态辣的客人 都是特别能吃辣的， 都是特别能吃辣的才会去尝试哈。 对， 但是最终尝试的结果怎么样呢？他们吃了吗？能吃下去吗？会把它都吃完吗？还是说吃一口就不行受不了了？ 有的会都吃完，因为有一些人他是特别喜欢吃辣。 嗯，大约是个什么比例啊？ 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吧， 就是全吃完了的 是吗？对对对，全吃完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。 吃完之后反馈怎么样啊？ 反馈就是想上外边暴走去。 头上 眼了， 不是头上已经冒火了， 对， 就像漫画一样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传说烤翅店哈。这个烤翅店呢，地址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大学城阳光南大街99优选酒店的底商。 嗯， 今天我们所有听到节目的听众哈，进店都可以打88折的优惠。 嗯， 如果您身边有学生的话哈，持学生证或者是学生卡也可以享受88折。 嗯， 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烤翅。想问一下娜娜哈，现在很多人都说变态辣呀，轻易不要吃。 嗯，是说都说这个是有化学成分的，它不是那种辣椒真正的辣。 那肯定的，因为包括我个人我都会觉得这个那个太辣了。 啊，对，而且 很 辣的不是辣那个味道了已经。 对 对 对, 对，我亲身吃过化学辣，我就吃过一次，是在一个小摊上，也是卖烤翅。 嗯， 当时问我要辣吗，我说来一点吧，微辣。然后他就给我滴了一滴，拿着那个刷子就点了一下，我一看这怎么行啊， 不够辣呀。 对 呀， 他就轻轻给我点了一下，我说那，我说你再给我放点儿。然后他说那你能吃辣吗，我说那你甭，你多给我放点嘛。结果呢他就给我点了3滴。 那这种真的不能吃。 对，总共就给我点了3滴。当我拿起来吃的时候，哇，我那个烤翅我真的没有吃完， 就是吃了一口是吗？ 而且明显能够感觉不是辣椒的辣了已经。 嗯， 一吃进嘴没有一点那种辣椒的 味道， 自然的那种，对，味道包括香味什么都没有。一吃进嘴就你就能感觉到一嘴的化学味儿。 对， 很难受的那个味道，感觉是在麻痹你的舌头，并不是辣。 这个我们家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好的，因为我们家的那个 BT 辣呀，它都是我们自己独特的，就是用最好的辣椒，最辣的那种辣椒自己熬制的， 没有任何化学成分， 没有任何化学成分， 是自己熬制的， 自己熬制的，然后呢去腌制。你如果要说那种点上去的，它肯定是因为它当时它里面不会入味儿，它点上去只是外皮儿特别特别的辣。 对， 是的，对，我们是腌制的，然后呢是用最好的辣椒熬制出来的辣油，然后做的 BT 辣。所以它这个比较入味儿了。对，吃起来口感也是不一样的。 那它就是更辣了，里面辣外面也辣。 但是 就要的这种效果。 对，但是它的这个辣吃起来对人体没有那么大的伤害的。它真的是辣椒的辣，是用辣椒熬的，只是说可能反复熬把辣椒里面辣的那个浓度给提出纯了。 对, 对， 但是没有任何化学成分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。 是 好的。那我们听众记住了哈，他们家的变态辣如果您觉得自己能吃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了。首先今天四娘已经跟大家探好底儿了哈，不是化学的哈。 是可以放心吃了。 对，我们的听友们去了全部享受88折。刚才这一位听众哈说只有一瓶矿泉水的，又发微信了说坏了，我把瓶子吃了，还是吃吧。 是鸡翅味吗？ 是，有可能是变态辣的辣味。好了，我们来听小段的广告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端午三天哪里去？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端午纵情日邀你来体验亲手包粽子，更有晋阳独家特产雄安白洋淀生态鸭蛋赠送。8379-0100，京良路廊垡路口北。

客咱 先头客栈， 先头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 先头客栈开门喽！ 我是烤翅， 味道怎么样？ 很好吃。 嗯， 好冷啊，感觉好像为了想一个比较别出心裁的 一个开场， 对这个智商都已经那个什么了， 200分了已经。 对对对对对对，双高情就是叫什么双高，哎，智商高情商高，是不是我？好了，那开个玩笑哈，我们还是来聊一聊今天的主角，哎，我们今天的金主哈，也是来到了我们直播间，来自传说烤翅坊的娜娜，欢迎金主。 嗯，欢迎 大家好。 哎，今天我们的金主是一个美女哈，我就喜欢这种人美钱多，然后对，就是人美钱多， 而且味道还好，这个很重要。 嗯，对，是。好了，那今天但凡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听友哈，去到传说烤翅坊吃东西的话哈，全部88折。 对， 夏天要到了，我们哎门口会有大排档吗？娜娜 有外面摆的大排档。 嗯，摆好了是吗？都有。怎么样？最近这个客流量 还是比较不错的，最近这几天特别忙，因为也到季节了，烧烤的季节也到了。 对，是。 嗯，是。 你像我现在就已经馋得不行了。你看我们还有听众，这位听众叫葫芦妹，说哎妈，哈喇子留一手机。 真假呀？ 说边开车边吧唧嘴儿。那你不对呀，你那哈喇子不能留手机上呀，应该留一方向盘啊。 那对呀。 啊， 是因为可能是拿手机看图片了。留哈喇子了。 对，我们来统计一下有多少人哈喇子留方向盘上了。反正我没有，因为 你留话筒上了。 对，我留话筒上了。开玩笑哈，我们还是来说烤翅。哎，娜娜问一下哈，烤翅是咱们店里的招牌主打。 对 啊，那除了烤翅还有其他的什么的呢？也是烧烤类，对不对？ 对，烧烤类，烧烤类那个为主吧。然后有肉串啊， 嗯， 还有海鲜啊，青菜啊，还有锡纸类的都有。 哎，我比较关心两方面的问题哈。首先一就是因为也涉及到海鲜了，涉及到牛羊肉了，就是说它的新鲜度、进货的渠道是什么？ 对，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价钱。 每天就是每天早上我们都会采集那个新鲜的，就是那个食材，像羊肉啊、牛肉啊、海鲜呀、这些都是海鲜，都是活的，牛羊肉也都是新鲜的，就是当天腌制，然后当天卖，当天 不隔夜。 对，不隔夜。 因为我觉得烤串这种东西吧，你如果拿不新鲜的这个牛羊肉来烤的话，它的味道口感是不好的。 对。 营业时间晚上营业吗？ 哦，晚上营业，一般我们都是到凌晨的3点到4点吧。我们打的是24小时营业的。对， 凌晨3到4，就是说凌晨3到4点会关一个小时的门，是吗？ 是这样的，是早上10点然后开始营业，然后一直到凌晨的 3、4点。 对 啊， 然后下一段那一段时间也就没人了， 是太凌晨的，回家睡觉。 我刚还在想，因为他们不是新鲜不隔夜嘛，如果说晚上没有卖完怎么办？我在想留个电话，要什么时候你晚上你看这当天的没卖完啊，这个你就比较发愁处理不了的这种情况，你可以给我打电话。 好的， 我可以开车去取。 这四娘又说出心声了。 真的，我可以开车去取哈。我们所有的听众肯定都有跟我一样的想法。来来来，我们替这个传奇烤翅坊来征集一些 食客。 对，不是食客，就叫志愿者。需要志愿者吗？娜娜？ 需要，需要， 真的需要。那这样，让大家把手机号发一下，一会儿你都寄回去。 好的，好的。 然后那个哪天说晚上没卖完的这种情况，我们的志愿者帮你都处理掉。反正正合适，这个时候也到了吃夜宵的点儿了，对不对？ 是， 好了， 开个玩笑， 开玩笑哈。我们这个牛羊肉的食材也都是很新鲜的，海鲜都是活的哈。那除了这个烤类的之外，有没有其他的 再就是热菜， 热菜 对，嗯，店里不可能一直都是小串儿是吧， 嗯？ 也有一些大菜， 嗯， 就是我们的大菜还是以麻辣为主的， 嗯 嗯，都是一些 以麻辣为主，是属于川菜系吗？ 嗯，属于川菜系吧。 嗯嗯，都有什么呢？ 都有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大菜吧，像烤鱼呀， 嗯， 还有酸菜鱼， 嗯，酸菜鱼 对， 嗯， 然后水煮鱼， 嗯， 然后就是功夫鸡， 嗯 嗯，还有一些小炒，比如土豆丝啦。 嗯， 还有一些 那就是下饭的了，其实 对一些小菜了，这个下酒菜了， 嗯 嗯， 都是硬菜， 对， 反正就是肉，还 是 肉，不是鱼就是肉，看出来了哈。娜娜，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肉的人， 是 吗？ 对， 嗯，所以才会开这样的一个肉店，纯肉，哪哪都是肉，全是硬菜。 再就是有一些海鲜， 嗯， 炒的花蛤呀、蛏子呀、田螺呀， 嗯， 这些都是辣炒的， 嗯哼，嗯，辣爆的， 对， 是。好，那我们说到这个辣哈，又有听众和我们留言，陈小兜说，看来又多了一处挑战味蕾的地方啊，变态辣，呵呵，那是因为没有遇见我吧？呵，口气不小啊。 这能吃啊， 真是口气不小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兜同学可以去挑战一下哈， 嗯， 没关系，你去了这个咱们陈老这个娜娜老板哈，给你打88折， 嗯， 去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挑战得了， 看能吃几串儿，啊， 嗯，反正这个变态辣这个东西我是挑战不了，嗯， 哎，我都没尝试过，说实话，真的真的一直都不敢尝试。 我 怕我吃完之后有一种那种想发火想怒火的感觉，怎么办？ 克制克制，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咱们小二的回复， 嗯， 小二说没错妹子，他们就在那里等着你去消灭，但是这些苦还是让我自己来受了吧。都想去受这个苦，啊，不是你们要实在那么勉强的话不行，我替你们把这苦都受了吧。啊，那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哈，广告之前再来说一下店里的地址和电话。我们的地址就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大学城阳光南大街99优选酒店的底商，电话呢是183-1081-8399，您打进电话去订餐订位子哈，都这个可以享受88折。 嗯， 刚才 okay，哎，我再说一遍，刚才四娘可能 是 太长了，电话报错了。 嗯，来说， 嗯，电话是183-1081-8933。 哦， 嗯，是微信同号，可以加微信来咨询一下。 嗯，是的，183-1081-8933。好了，我们来进一小段时间广告。 睁大双眼，规划一下未来的几年。没人要 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你有好的产品，我来卖。你有优质的服务，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。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！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即日起至6月30号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，首年商业险、2年基础保养、24期免息，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-7777。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，29.98万起售，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。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，详询0106137-8888。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，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免租金的支持力度，您还在等什么？财富热线0312-387-7772。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，提供健身、游泳、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利新都会，电话53799898。

客栈， 仙童客栈， 仙童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 赛貂蝉，出来接客啦！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 仙童客栈开门喽！ 哎，这怎么还出来京剧的元素了呢？我们刚才给大家放了一首什么歌？ 这首来自王力宏的《在梅边》。 我说这曲儿一响，我没敢吱声，停了两秒钟。 来点国粹， 对，好像跟今天的这个主题有点不太搭哈。 现在搭了，这节奏感上来了 啊。那行，就有点搭排档的意思。你刚才放那个太高雅。 是。 我们今天咱们聊大排档哈，来聊烤串儿。哎呀，我说实话我挺饿的。我们有听众在公众账号上留言哈，说这个看完我怎么肚子咕咕叫啊。然后小二回复说，小二给你翻译一下，咕咕咕的意思是说你该喂我点东西啦，咕噜咕噜的意思是说迫切的需要你喂点东西，咕噜饿的意思是再不喂我就死给你看，咕咕咯的意思是我还可以再来点儿，你是哪种？我觉得小二你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母鸡的 对，打鸣声是怎么回事儿。 不是母鸡不会打鸣，公鸡会打鸣。 对啊，公鸡打鸣。 对，我觉得他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是不是。你看哈，咕咕咕的意思是哎呀我马上要下蛋了，这个咕咕咯的意思就是你看我下的这个蛋好大。我们也是有一个非常奇葩的小二，然后每天我都特别佩服他的脑洞怎么那么大呢。 给他点个赞哈， 点个赞，脑洞非常大的小二。但是估计小二你这么下去啊，可能就把所有的人都给得罪光了， 气跑了 啊！你看咱们听众甭管跟你说个啥，你总得，你不是缠人家，你就是损人家，这 哎，还有这一朋友， 啊、 一朋友说，好吧，我决定去挑战一下这个 BT 啦。然后小二说好的，不许哭，怎么那么讨厌呢？ 讨厌人哭不哭关你什么事、啊？ 对，吃了就行呗。 就是，哎，问问那个娜娜，这变态辣真的有吃哭的吗？ 真的有吃哭的， 真的有啊。 其实一个人可能吃到那个辣油是忍不住的哭，而不是真哭，对吧？ 你说的那个吃哭是辣出眼泪吧？ 辣出眼泪 是单纯的辣出眼泪，还是说辣的不行受不了了哭了？ 真的辣的受不了。 哦，就是真的哭，真有、哎、是跟情绪沾边的那种哭是吗？ 完全是。 哇天哪，这我还真的是没碰到过也没经历过哈、啊。当然我觉得说实话我知道我的心理承受能力，我觉得我不会让自己说辣到哭住，干嘛要去挑战那个呢？ 是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尝试过。 对啊，我觉得没必要啊， 我怕后果太狼狈。 啊，是，对，我觉得你明知道可能会有这样比较狼狈的后果，干嘛要去挑战呢？但是我们有很多听众都比较喜欢挑战。当然，刚才娜娜也说了一句话，说大部分点变态辣的都是 超 平时。哎，对，超级 能 吃 辣的才会去尝试，对， 哎，娜娜，咱们去店里吃饭的人，四川人多吗？有四川重庆的吗？ 有，也有，也在， 也都是特别能吃辣的那种人，是吗？ 对，湖南的人也特别能吃辣哦。 对，但是是这样，我觉得这个话题聊到这儿有点跑偏，我们必须得给听众正一正，就是传说烤翅膀呀。他们家不是所有的都是辣的，不是说让您吃辣才能去，您不吃辣也能去、啊。 对，烤翅还有秘制的，还有奥尔良的，还有孜然的。 对 对 对，只是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变态辣，就是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去尝尝，但是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变态辣。 是，而且他们 得正正楼。 对，而且他们家无论是这个涮肚还是水煮鱼，都不是那么特别的辣的，而且口感是很适合大众口味的。 还有涮肚呢，是吧？ 对，涮肚特别好吃。 反正是所有的烤类的都有了，烤的各种蔬菜呀、肉啊、海鲜啊都有了。然后这个小炒也有了，比如说什么下酒的之类，炒个青菜土豆丝儿啊什么之类的。